欢迎嚟到学人沙龙。今日呢位嘉宾咧系当今戏曲界嘅殿堂级人物，喺粤剧界素有神童之称。佢嘅演艺生涯由电影开始，系少数可以跨界别嘅戏曲表演者。佢仲演而优质编，编过唔少出色嘅剧目。佢就系中环演艺界七十载嘅粤剧演员阮兆辉。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曲韵新火传。辉哥同你介绍我嘅拍档， 好 艺术家黄丽欣啊 ，Ken。 你好，你好，辉哥。 你好。 讲辉哥咁嗌你咧，我每次讲都有少少心里边胆怯嘅，因为辈分上完全唔啱嘅，但系都即管咁样嗌住先。 艺术家系平等嘅，唔好有辈分。 但系即儘管是平等啦，但都要恭喜輝哥最近就即得到香港藝發局啦嘅終身成就獎咁樣啦。 多謝， 即係證明咗你喺整個藝術圈裏面有好長時間貢獻啦。咁但係咁長時間貢獻咧，又去翻一個你嘅綽號開始講起先，神童嘅綽號。你好似對呢個神童綽號都有啲意見咁樣。 我好反對。點解咧？即係我嚟講咧，其實就普普通通一個細路仔。咁啊喺一個窮困環境裏面，咁啊揾到一樣嘢做，係嘛？咁啊老闆梗係話你神童㗎嘛，唔通話我請咗嚿飯翻嚟做戲，俾佢睇係嘛？咁啊梗係哇呢個神童啊，好叻好叻好叻！呢個咧就係害死好多細路仔嘅， 會令到佢好有包袱，即係唔夠膽去做一啲錯嘅事咁樣，係咪啊？ 唔係，佢飄飄然咁就大件事，你明啊？即係好細個咁，你做戲哇咁得意喎，啊咁細個啊識咁啊識咁啊，係咪一定係咁噶嘛？你覺得佢好趣怪，大咗唔趣怪噶啦喎。咁點搞咧係咪啊？咁佢如果拎翻佢細路仔做戲嗰套，大人都仲係咁做咁就嚇，大家明會點？ 咁你呢個諗法係大個啲先諗到，定係你當時都諗到，定係你當時都飄飄然咧？ 其實咁嘅最早期咧，你話普通嗰個細路仔行街出嚟，有人認識喎，係嘛？只就話：哎呀，嗰個邊個邊個？咁你梗係第一個感覺梗有飄飄然嘅。咁但係我咧就可能係一個特別啲啦。咁因為我爸爸咧帶我去考做童星嘅時候咧，又曾經有句説話就問我：你到底考剩幾多個人？即係篩選剩嗰啲啦。咁我話三個，即係連埋我三個。佢哋記住得三分一嘅咋，即係呢個咧係令我一世受用嘅，係即係冇必然嘅，係即係嗰時以為選定三個我好叻啊，個個都咁諗嘅係嘛，係嘛佢冇信心咪唔會去噶嘛，但係真係你唔係必然啊嘛。 嗰陣時大概幾多歲到啊？ 七八歲， 七八歲， 我未夠八歲嘅，即係七歲幾嗰種啊。 嗰陣時生活都好艱難啊，嗬。 梗係啦，我係好大好大一個家庭，我爸爸排到第十七。咁一個破落咗家庭啦。 喺佛山嘅時候， 係嗱，我新會人，就喺佛山出世。 係 就因為我先祖咧，就將因為佢做生意，咁啊新會係細地方，咁於是出咗佛山，喺佛山就大開拳腳，做到喺香港咁等等，咁就即係好大一家族咯嚇。咁破落咗就破落咗㗎啦，唔係道理㗎。咁嗰時咪人哋問我你做咩？咁細個識做戲又唔係因為窮咯，冇嘢㗎咩？ 我喺訪問度聽過你爸爸都係一個好有學識、好有見識，而你媽媽都係有做演員㗎喎。其實佢哋兩個對你係咪好大影響咧？ 我媽媽唔係做演員，不過曾經係播音劇嘅。 哦。 麗的呼聲年代、賓利廠街年代，咁嗰個西太后外傳啊，佢做珍妃嘅。嗰時馬超祠前輩做西太后。咁就所以我嗰陣時因為又拍戲啦，咁啊跟咗佢又去電台，所以電台好多前輩咧都當我細侄嘅，我著數嘅，好著數嘅，係啊係啊。 有靚仔咧係嘛？ 唔係 細個時候， 係一嚿飯咁啊！你睇下我細路仔啲相咩靚？ 唔係真係得得意意咁樣啦， 從來未靚過。 喂，但係咁，我想問嘅就係嗰個演戲咁去考童星啊嘛。咁你都要具備啲條件先去考噶嘛？咁嗰陣時係點啊？屋企教啊，爸爸教啊，定係還是都係天生嘅，真係有天分嘅？ 唔係，我喺澳門就一試過一段時間喺澳門嘅，再細啲嘅時候。咁咧，我即係我喺佛山嚟咗香港，香港之後去澳門，因為我爸爸調咗去澳門，即係我啲生意，屋企生意，咪喺澳門。 哦。 咁啊調咗澳門，咁嗰段時間咧有位前輩叫新丁香耀。以前好有名的一位南花旦，我後期至知嘅咋，不如叫佢丁叔，丁叔咁啊，唔知佢咁叻噶嘛，咁佢老咗啦，咁啊成日嚟我屋企，大家有少親戚關係啦，咁佢就 百無聊賴，咁就話：哎呀，教你做戲啊！其實教我哥哥姐姐就唔係教我。咁你知細路仔好玩嘛？你撐撐撐，我就撐撐撐喺度。啊，冇冇啊！你都識啊！咁啊，嚟啦嚟啦，一齊學咯。咁啊，第一個就係學咗少少大戲。 嗯。 咁即係對嗰、那個即係唔驚先啊！起碼你明 係 係係。即係對住人哋咁喺度冇手弄腳，唔驚先起碼。咁所以後尾咧就冇真係有人教過我。 嗯。 係入咗行。之後，咁我第一套片喺永茂電影公司、 就是、 全部新人， 養子方知 方知父母恩，係啦。咁就阿文叔做導演啦，即係吳回先生。咁佢呢幾位導演對我就真係好有影響力啦。 嗯。 啊，差伯啊，李晨峰先生咁樣，咁就即係真係佢哋嗰個講解啊，嗱你點做啊，咩啊咁，咁就引導我哋啦，係嘛？嗰啲細路仔咩唔識噶嘛，係嘛？咁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學習咧，其實 係 一個。 唔記唔記得啊？當時即係一個第一次拍係嘛？咁多新人嗰、那個拍戲嘅場景啊、場面啊，有冇驚啊？定係還是興奮啊？定係仲係一嚿飯啊？ 咁嘅陌生係一定陌生啦、啊。咁、 嗯、 但係我個人就唔係好怕陌生嘅，係啊。雖然我唔係話成日撈人傾偈，但我又唔係好怕話哎呀死啦！我唔知講乜好啊、嗯，我又唔會冇所謂咁。咁、嗯、同時真係嗰啲。大家都新人咧，咁、 嗯、 就冇人，你又唔嚇我，我唔嚇你，自己嚇自己啫嘛，最多都係我自己顧念自己嘅飯。咁導演好咯， 嗯， 同時我有位真真正正嘅恩師電影界朱子貴先生， 哦， 咁佢就係製片，咁佢對我好多教訓嘅， 嗯， 啊，即係電影界裏邊嘅學識咧，佢教咗我好多嘢。 等陣再慢慢傾下呢啲咁嘅故事。 咁你係一開始係學咗動作啊、走台先，跟住之後先學聲樂啊？即係你嘅意思係？ 唔係啊，我得啦，嗰時候玩嘅啫喎，即係最早期喺澳門話整個所謂走四門啊嗰啲玩嘅啫嘛，基本自己都唔係真係學係咪？我後屘真係拍咗電影啦，咁屋企就話你橫掂拍咗電影啦，學埋做大戲咧，真係學啦嗰時 候。哦，喺整個成長裏面我睇好多訪問都提到，即係爸爸對你嘅影響 係。 講多少少俾我聽，其實嗰個影響係一個點樣方面對你咁大嘅一個？ 所以我成日話家庭教育緊要。 嗯。 嗱，我係失學兒童嚟嘅，其實我讀到兩年班之後就冇學費交噶啦。咁一路以來咧，就係屋企影響住我。咁、那個就循規蹈矩啦、嗯。首先講規矩先啦，係、嗯、嘛？咁、嗯、當然而家就唔需要咁古板嘅，係嘛？咁舊時嗰啲一路。點樣成長啊？係咪食飯要叫齊人至食得飯？ 係係係。 你仲要分邊個長輩喎、啊？邊個大過邊個啊？係啊，嗰時唔知點解又會識嘅喎嚇。咁、啊、因為都係耳濡目染啦、啊。咁、 嗯、 我爸爸咧就我而家再諗翻起都唔明。 嗯。 都唔明。佢所謂讀卜卜齋出身，你知道咩、嗯、所謂私塾。 係啊。 嗯。 咁但係佢又會喺香港會讀英文書院嘅。 嗯。 八歲同黃隱咁，我都唔明點解。 嗯。 嚇！結果佢最尾嗰個試喺黃隱畢業，咁就佢同有位余伯全先生、 哦、 就好同學。咁余叔兆聽過啦，就是、余叔兆先生嘅大哥。咁啊，伯全先生咧同我爸爸好同學咧，就一齊考咗去英國，就邊間我唔知啦。咁、 嗯、 後屘我阿嫲病，咁、 嗯、 我爸爸唔行，即係行唔開啦。因為點解咧？我第一我阿嫲係。四奶啊，所謂妾侍，而且得一個仔，咁、 嗯、 佢起病個仔點行開係嘛？咁、 嗯、 於是就滯留咗喺香港，一路就冇、嗯、 直頭冇起行， 冇、嗯，所以我爸爸只係中學畢業， 嗯、 但係好重視教育同埋知識。 佢喺我心目中係神嚟嘅，佢真係㗎。你話四書咁，你拍醒佢半夜三更拍醒佢，一問佢就答到你㗎。 哦 即係唔係我哋讀書咁，讀 D 讀噶嘛？佢哋真係一套套咁讀噶，咁冇得講啦。 咁佢對於你即係加入電影，然後入戲行呢個咁樣，佢有冇咩睇法或者咩即係叮囑俾你咁樣？ 佢冇家風嘅嗰個感覺嘅、嗯，即係冇話呀，唔好去做戲啊。點解佢一定冇？因為點解咧？佢知道困難啊嘛。咁啊，只有咧久唔久都會話喂，俾啲心機，揾個時間讀書啊咁、 嗯。 所以我有段時間咧。就真係跟住佢讀書嘅、 嗯， 即係唔大唔細啊！咁我又做緊戲嘅，做緊戲嘅，咁、 嗯 啊、就 跟住佢讀書。 跟住讀書意思係即係佢鉛啲咩書，你就會讀翻佢鉛嘅書咁樣。 係，佢揀俾我啦。佢又好得意嘅。你讀英文係中文啊，我做戲梗係讀中文啦嘛。咁佢話好啊，咁啊揀幾篇古文啊，四書有啲邊度有啲邊度有啲，佢揀俾我。揀啲詩啊，揀啲詞咁俾我讀。 哦，咁對於你粵劇裏面嘅修養都好緊要喎。 係有益嘅。 嗯。 一起碼嗰啲嗱，而家叫九聲啊，舊時叫四聲嘅啫，咁多咁啊，即係對聲、對韻、對嗰個造句嘅原則， 嗯， 佢係有嘅。 係、 嗯、有嘅。 你嘅教育好多從家庭裏面啦，然後從電影裏面又學，我諗係學到一種叫大人世界社會對你嘅教育啦。到去學戲曲，係咪又再多一啲規矩，多一啲叫做規則，或者一種影響到你人生嘅學習？ 有時咧，可能自己又要留心啊，即係我相信好多人經歷幾十年咧，佢會識好多嘢，記唔記到啫？重唔重视其实系问题。咁我嗰时咧就你话我好学又得，你话我中意打烂沙盘问到笃又得。咁好多嘢都唔关自己事嘅，都会问点解咁啊？点解嗰度多事啊？总之系咪？咁啊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好习惯嚟嘅。咁我就储到譬如电影界咧，嗰时啊仲有道好嘅。就是成班新人一起學嘢，唔理你細唔細路仔啊，所以我哋都睇過咩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啊嗰幾本咁嘅嗰幾工具書啊， 哇 ，OK， 啊咩演員自我修養， 係 啊， 原來你都有睇， 有睇㗎，有睇㗎，咁嗰陣時咧就即係最初睇梗唔識啦，唔知乜嚟咁樣，阿媽讀俾我聽咪讀咯，係嘛，咁但係其實咧係對自己有好有益嘅，我覺得好有益嘅，真係。 你嘅好奇啦，亦都遇到好人咯，我諗係嘛？即係你肯問，有人肯答，我都係重要嘛。 係，其實咧，我好幸運嘅。嗱，第一，我一入片場就係、是、一個好嚴謹的公司，永茂都好嚴謹嘅。跟住就中聯請咗我過去拍戲。嗱，我第一次考唔到做童星咧，其實係中聯。 哦。 所以世界上 後來 係啦，點知咧最尾咧中聯拍得最多嘅童星係我。咁你話即係前幾年咧電影資料館咧講起中聯揾我去講話，我心好酸。 哦， 你話嗰時幾多大人物喺度？因為我都唔知泥沙嚟啫嘛，我哋係嘛？啲咪細路仔係嘛？忽然間叫我講中聯，我有冇資格講啊？ 同阿輝哥講故仔咧，實在太多嚟聽。下一節翻嚟繼續講。歡迎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，我哋嘅題目係曲韻薪火傳，繼續有阮兆輝老師輝哥喺度嘅。 你好。 剛才第一節咧傾咗成節。都仲係講到輝哥童年喺電影圈嘅故事，大把嘢講。但呢個時候咧，我哋玩個小遊戲先。 好啊。 Cam 咧有啲嘢準備咗俾阿輝哥。 嗱，而家咧有四個信封啦，裏邊你有啲題目嘅喎，咁就等你抽有 A、B、C、D 嘅，咁你就揀其中一個先啦。 B。 B OK。 嗱，每個信封裏邊咧有兩個選項嘅，睇下輝哥會揀邊一樣。 哦。是 選擇題嚟啊！ 電影定係粵劇？究竟你拍咗，你係首先拍電影先啦，跟住後屘先學粵劇拍粵劇啦。 都係好短時間啫，拍咗電影之後就係學粵劇。係 啦。咁你對邊一樣嘢你係覺得 如果一定要揀一樣， 係一定要揀一樣去發展粵劇。 唔使問啦，點解你明唔明啊？因為電影你條命喺個導演手，粵劇喺自己嘅手，唔簡單。係。你對住啲觀眾。佢接唔接受你即刻知道，係嘛？ 即其實一個 電影要放映至知 啊。一個係即場表演，一個就係錄影完之後有即可能中間有 cut 啊，跟住又要重演過啊咁樣。 係咯， 粵劇就即時性可以睇到個觀眾下面嗌好咁樣嗰啲。 唔係你自己做，佢接唔接受唔使嗌好嘅。 係。 佢接唔接受你即刻知道嘅。 係。 即我哋尤其做咗耐咗咧，你完全明白台下對你接唔接受。 係。你會感受到佢啲目光係咪喺你度咁樣？ 但係你作為一個演出者，有陣時候你都係自己嘅判斷㗎嘛。有冇時候係嗱電影係多啲咁嘅情況㗎喎，即係票房就算失利，導演自己都覺得， 我是好嘢嚟嘅，個市場未識欣賞咁。但係喺戲行又好少咁樣聽到 嘅 喎。 其實有嘅，我哋都見到有啲，但戲行咧就懷才不遇咧係唔多嘅。因為你出去做係你自己發揮噶嘛，冇人捉住你噶嘛，冇人遮住你噶嘛。咁佢所謂懷才不遇，有陣時咧就係啱啱成個社會環境唔興呢套。即係個個嗰陣時好中意睇文戲，你就走去做武戲咁，咁佢即係唔受嗰套啊。咁呢個冇得講嘅喎，呢樣嘢係咪啊？所以都要講一講個整個大環境，社會環境同埋個趨向。如果你係啱啱好咧，咁你咪成功咯，係嘛？如果唔係，你咪要等咯。 但係你喺你嘅戲劇生涯裏邊有冇遇過呢啲時刻咧？即係都係有懷疑啊，或者覺得啊，係咪？自己的方向啊，等等呢啲咁樣嘅，有冇試過㗎？ 嗱，我其實咧，有一個懷疑就俾我一條好好嘅路嘅，就係我細路仔到某個階段就覺得危險，我唔知點解會覺得危險，就係話死啦！我大咗，係咪真係得咧？即係淨係聽到人哋話，哎呀幾得意啊，幾趣怪啊，係咪啊？咁你自己聽下聽下，自己驚啊！我唔知點解嘅話，我都 即係對自己能力而唔係對呢一個行業。 到底我而家同啲大人冚 啊， 即係企唔企得住咧？係嘛？嗱，你細路仔還細路仔嘛，佢睇眼光係唔同啊嘛。咁自己成日話得意趣怪咁啊死嘅咯喎，係咪啊？大咗就唔趣怪嘅咯喎。咁啊諗下諗下，所以我嗰陣時就拜師嘅。我係60年，嗱我53年入咗行啦，我係60年至拜師。 所以你係 主 動去找老師，而不是其他人啊！你不如拜下拜揾個老師跟。 因為我跟大家都合作過噶嘛，咁我就係、是、我其實個心係咁樣諗個最惡嘅，最嚴嘅，咁大家知佢個花名叫咩嘅啦，係咪啊？佢叫牛榮噶嘛，係咪我師傅？咁啊最惡最嚴嗰、那個，我就係跟嗰、那個。咁我自己係挑戰嚟嘅呢個都係啊。咁結果都好彩，佢肯收。因為同我做税客嗰幾個都話：，你唔使諗就得啦，佢唔會收徒弟嘅。 記唔記得嗰陣時係點樣見佢先？ 嗱，同我做税客嗰位何少寶先生就好有名嘅班主。咁佢就即係同我都係疏遠親戚嚟嘅。咁佢就話：，你想跟佢啊？冇機會嘅。咁，即管同你講下咁。咁點知一講，佢就好啊，你叫佢上嚟見我咯。 哦，咁你見嘅時候咧，你有冇準備啲咩？定係還是有冇？ 冇嘅。點敢準備？有咩準備啊？ 唔係，我 準備茶葉啊， 或者即係耍到拳啊，我唔知啊。 因為佢同我做過戲噶嘛， 哦係， 一齊台上做過戲啊嘛。咁佢就話好啊，咁你叫佢上嚟見，咁就係有規條嘅。個規條就係話咧，一定要跟住住啦。一定要服，即係理論上要服侍佢。 係， 佢話我大把工人咁，可能唔使你做，但係你即係條件上係要 一齊生活。 係，咁第二種咧就好特別嘅條件啦。原來呢個好好嘅條件嚟嘅。嗱，我出場，我喺台上做戲，你除咗有角色啦，咁你梗係喺台上啦。如果你冇角色咧，兩邊個輔導妹我都唔見你咧，翻嚟我就打你。一定你要喺度睇。佢教有陣時唔諗起教咁多嘢。 係， 佢哋睇睇熟佢就仲好。咁樣。 咁係咪真係有打過嘅咧？ 冇。 係咯， 講打講殺有。 係咯， 講就有。 但佢從來都係用一個責備嘅形式去教導你。 但係鬧就正常嘅， 係 唔鬧都係你自己驚。即係佢係舊陣時，即係咁唔係淨係佢嘅。舊嗰脱人咧，第一佢唔想個徒弟囂。所以咧，我哋千祈最驚咩？最驚人哋讚我。喺佢面前讚我就死啦。嗰日就真一定唔得掂。 嗰場戲要點演呢？人哋讚你嘅時候， 冇實鬧噶，實鬧。 點演都鬧。 喂，你個徒弟幾好啊，輝仔啊，頭先做得乜乜，咁你就死梗噶啦。佢做得幾好，咁你就大件事噶啦。咁就咩唔好啫，咁啊，即係咩又唔識啊，咩即係講好多嘢嘅。佢呢個咧，其實我哋明嘅。即係你人哋讚你飄飄然噶嘛，係嘛？咁你以為自己真係得就死噶啦，唔得噶。所以我哋嗰行咧係一個無底深潭。你話學可以學幾耐至叫做畢業啊？死個人咪畢業咯。係啊，真㗎真㗎，你幾多嘢你唔知㗎，係嘛？ 即係我哋嗰行嘅歷史耐。 啱啱 係嘛？你幾多嘢唔知啫係嘛？ 我哋講薪火相傳啦。咁你惡唔惡㗎？ 我係唔識鬧人嘅。 哦， 我識發脾氣，但我唔識鬧人嘅。即係我係自己好猛咁，但我所以我唔收徒弟就係呢個原因。 係咯，我聽過即係你話即係徒弟制或者師徒制呢樣嘢，你係最後。 我最後一個啦。 呢一個都好難延續啊！嗬。 因為而家社會環境啊嘛，你而家啲小朋友咁寶貝，邊肯話我俾個小朋友你教係嘛、 哦？ 教都仲得，佢跟你住服侍你就唔得㗎啦嘛，係咪啊？ 同埋而家小朋友唔鬧得㗎，即係你要用一個讚美嘅方式去教導佢咯。 好唔話得嘅小朋友。 係啊，而家唔得。 好多好多呢個講點講啊？社會環境係而家社會環境咧。啲小朋友點樣樣？點樣成長？即係其實我好擔心。 係 即係佢成長就只有讚，只有呵護。咁喺個温室裏面長大。有冇叻人呢？有。但係有冇人咬實牙根肯捱苦去練呢？就危險啲。 嗱， 唔係冇人出㗎。你會鋼琴嗰啲都練好耐㗎嘛，係嘛？翻去練嗰啲練好耐㗎嘛。咁但係喺個體能上面嘅訓練咧，嗱、體操我有嘅噃、因為佢可以得世界冠軍喎、做氣舞世界冠軍喎，係、嘛？即係呢類咁嘅練習咧係有問題嘅， 即係產生問題。功架或者個底子嘅練習係嘛？ 底子嗰、那個 或者心理素質咯，同埋 嗱，我哋把握時間問 多 條嘅 問題。好，頭先揀咗 B 啦，咁就剩翻 A、C、D、 D、 D、D， 揀多個。D 是什麼呢？哦 哦，編劇還是演員？究竟你喜歡做幕後的工作啊？你也很喜歡寫書啦，寫了很多本書啦。但是還是這個幕前演員的工作呢？ 是創作和表演。 其實呢，我都是喜歡做演員多一點。 哦。 但這個呢，沒那麼絕對。 嗯嗯，為什麼 呢？就是我不喜歡做這樣，喜歡做這樣。因為演員呢，是令你的心理是會好啲嘅，年輕啲嘅。因為你一上台咧，感覺你投入角色啊嘛。個角色咁你揾到個角色嘅嗰種重點啦。我覺得呢個角色應該點演點演點演啦。咁你行出去演咧，有鑼鼓有觀眾有燈光有剩咧，你個人提氣提得好咗嘅。即係成個氣氛 係 氣場啊 ，sorry 啊，即係呢個感覺你就係成個升起咗噶嘛。咁你對身體都應該好啲啊嘛，唔好講淨係心理啊嘛。 呢個都係天生嘅表演者係嘛，即係一見到觀眾、見到燈光、舞台，個人就翻嚟啦個感覺。 嗱，我見過有啲前輩，其實我哋而家都係嘅。有啲前輩喺後台咧，哇，撳住張椅起得身，出到去龍精虎猛，一入後台就撳人噶啦。有個博主喺度，佢就撳住你，唔理識唔識你，你明唔明啊？ 明 呢個咪就係演員咯。係咁，但係我點解話中意演員多啲咧？第一就我係中意演戲嘅。第二咧，對自己個體力啊等等嘅嘢咧，可以 keep 翻到嘅心態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我仲做得，即係我前日仲做嘅，唔係我前幾日仲做嗰、那個咩三尾周瑜啊嗰啲嘅，係嘛？咁你諗下。我咁嘅年紀應該唔做嗰啲戲㗎啦，係咪啊？咁都喂，你仲做唔做得㗎？試下啦，做下啦咁。 係， 即係呢個咁嘅心理咧，你話好強又得，你話不自量力又得。當然離曬地嗰啲就唔做㗎啦，係咪啊？無謂之。 但你都做過好多， 做好多。我哋舊時 係。但係咁點解開始又會去編呢？如果係咁講， 因為嗱，當日咧，我最熟同埋最。想佢哋寫戲幾個咧都好唔得閒嘅，即係葉兆德先生、蘇翁先生嗰啲咁啊，好唔得閒嘅。咁佢因為好多班請佢，咁我諗到個故事想佢寫，佢又唔得閒寫，咁不如自己試下啦咁。咁我都嘗試咗好多，因為以前我搞實驗粵劇團的時候咧，好多劇本嘅整理都係我喺度整理嘅，咁然後咧我又寫過少少。少許係新編嘅，咁自己試下試下試下，咁到後尾咁就，嘗試啦，即係試下得唔得啦咁。 五指衰轉係最難寫係咪？ 那個難其實不是個戲難寫， 嗯， 是我自己的心理，是覺得好點講啊，真係即係想到好灰嘅。一個咁叻嘅人，你明白嗎？即係我一路研究佢，一個咁叻嘅人，分析能力咁高嘅人，最尾係自己走出嚟就行翻轉頭去死，明知翻轉頭死嘅，佢刀翻轉頭死。咁你話愚忠又得，你話咩都得啦嚇。即係我覺得點解要咁咧？ 係 嘛？ 所以做演戲又好，做編劇又好，好多係戲外戲內嘅情緒。 係啊。 嗱，下一節翻嚟咧，繼續講，同埋下一節咧，輝哥帶咗一件好珍貴嘅物件同我哋分享喎。翻嚟學人沙龍，我哋繼續講下曲韻薪火傳，有阮兆輝老師。輝哥，你今日帶咗一啲好珍貴嘅收藏同我哋分享，可唔可以介紹一下？ 嗱，呢個咧其實粵劇界咧以前係用嘅， 哦， 即係做小武啊，做咩嗰啲，即係武器嘅人用嘅。咁而家咧就舊時嗰啲太大啦，可能啊呢只咁啊太大啦。咁咧而家就細咗嘅，就好似我哋叫慈姑葉啊，即係啲咁多支火箭咁樣。咁其實舊時咧就好大塊嘅，咁啊大到咧好似我哋而家眼前呢個咁樣啦嚇。 我哋唔敢掂啊！佢係 2018年， 係好重㗎嘛？重唔重㗎？ 唔重嘅。我諗係鋁質啩，我唔知佢咩。 金屬啦， 電導即係嗰啲叫做電導，咁啊有花紋啊咁樣嘅嚇。咁啊其實咧，我哋舊時咧係咁樣戴上頭嘅。 哦， 睇唔睇到啊？ 見到 咁有頂帽啊，咁當然你要戴正佢啦嚇，綁到正咁，後面有頂帽喺前邊嚟嘅嚇。咁呢個咧就我諗唔見咗都成百年啦 ， 即係喺台上冇見，因為縮細咗嚇，咁， 哦， 大家就唔覺得即係話嚇點解舊時原來咁大嘅咩？ 即係你入行嘅時候都冇 冇人戴嘅啦，冇人戴嘅， 哦。 我係見過一個人戴過一次，就是，關低興先生嚇， 哦， 做平規別搖。忽然間帶個咁嘢出嚟，我哋嚇咩嚟嗰個？原來舊時係咁樣。 同埋金屬，如果係有舞台嘅燈光，會閃靈靈又大㗎， 啊， 都幾搶眼喎。 搶眼㗎，係啊。咁呢兩個咧，就係我喺馬來亞走浮四圍做嘅時候咧，有兩位前輩。咁我走嘅時候，唉，輝仔冇咩送俾你啊，送佢俾你做紀念啦。一位係鄭秋文前輩做生嘅，一位咧。我只是記得個花名，唔記得個名字，叫做荷蘭鐘。咁嗰邊叫荷蘭鐘，即係大聲夾冇準啊！咁啊，鐘叔啊送咗俾我，即係兩個嚇。咁啊，一路保留到而家。 你入戲行啦，即係嗰陣時仲細啦，由細到大，係咪都好受長輩愛戴嘅咧？ 而家睇係真係嘅。咁嗰陣時就第一就唔知啦，第二咧，你知長輩我錫錫你都係蹲住個款噶啦，係嘛？即係唔會同你好似親人咁嘅，係嘛？咁但係即係都好少話有嘢刻薄啊，好少有嘢搞到你唔知點好啊咁。鬧實鬧噶啦，唔使問噶啦，即係冇話唔鬧噶啦嚇。佢明教你都話，誒邊有咁樣㗎？唔係咁咁咁咁咁鬧餐先，鬧完一餐先，又話俾你聽點。 但你嗰時仲好細㗎嘛，即 係 戲行有好多規矩㗎嘛。你有冇一啲係都覺得匪夷所思，或者你都有經歷反叛期啩？即係嗰啲時候又係咩嚟嘅咧？ 係唔係係唔敢反叛嘅？不過心理就話有冇理由啊？點解要咁啊？咁樣有嘅。嗱，我哋有幾樣嘢咧，其實咧講出嚟。好似好迷信，但係咧，你諗下嗰時，即係大家都知啊，戲行咧通常都係失學，通常都係百厭，就走去做戲啦。咁啊，做戲嘅時候咧，好多時教唔聽，唔通你又打佢咩？係咪？咁就好多嘢咧，就講神講鬼嚇住你嚇，真㗎真㗎。咁嗱，譬如我哋話我哋坐啲氣箱高好高㗎嘛，坐上去咧，你唔好踢佢氣箱啊！踢佢氣箱咧，那個老官係會失聲啊！咁啊，邊可能嘅啫？嗰塊木嚟㗎係嘛？同佢有乜關係啊？咁其實諗咧，又有理由嘅。嗰啲箱載咩？載氣服嘅，佢要冚㗎嘛？係咪啊？咁你成日係人都走去平平穩穩踢，咁咪唔冚咯？嗱，佢呢個係其中一個理由，係嘛？咁啊，叫人哋唔準游水，提下都唔準嘅。 游水啊？ 游水唔准提嘅吓。咁佢哋即係話，譬如你去第二度做戲咧，冇水腳翻嚟，至游水節翻嚟嘅啫，即係講笑啊。 係 但係係唔准提嘅，因為提咧不吉利啦。咁其實咧都唔係為呢個原因。 哦， 你去好多地方，你唔熟水性，唔熟當地嗰個氹或者個漩渦都唔定噶嘛，係嘛？咁你浸親一兩個，咁點搞咧？係嘛？同時你游水游到筋疲力斷至上台做戲嘅，係嘛？即係呢個。佢又唔講呢啲理由嘅，一味講神講鬼係嘛？嗱唔準咁啊咁樣，即係你以為佢好迷信，其實唔係迷信。 呢個係最快嘅方法， 係啦， 去令到你 一腳嚇窒咗。 係啦，唔好做啲即係會影響到大家嘅事情，或影響到自己啦咁。 當年咧，即係譬如好多小朋友啦，咁你即係會喺個新嘅戲棚嗰度搭台板，有個叫做搭台板咁樣啦。咁係即係大家一齊點樣去面對對方？因為大家都係小朋友，大家都係好曳啦。 唔係啊，我做大戲嘅時候冇乜小朋友同我做噶嘛，除非真係集中一班小朋友做，咁嗰啲咧多數喺戲院做。 哦， 唔會喺戲棚做，因為戲棚係神功戲嚟啦，佢唔會請班細路仔做噶嘛，係嘛？咁我都係做一啲咧，細路仔角色最早期就 係， 即係大人做，就是、我係其中一個照顧細路仔，咁咪做個細路仔角色。咁後屘大到咁上下咧，就正式接一個位嚟做啦。 嗯， 哦，嗰即係唔係做小朋友啦？ 係 啊，就咩都要做啦嗰啲就。我拍電影最忙嘅時候咧，就唔係做大戲最忙嘅時候。 哦， 嗰時做大戲咧就做下嘅啫。拍電影忙嘅時候，咁因為拍電影咧有個局限嘅，你細路仔做咗會大噶嘛，高咗唔似細路仔， 係咪先？ 大人又唔係，大人又未係，咁嗰段時間咧，我就係練功啦，即係學所有嘢都喺嗰段時間。係， 因為我見你啲訪問就係話有陣時一開始點樣要學都係因為嗱，我又要拍。咁我拍嘅時候就揾學嚟拍啦，咁但係拍完之後我又繼續學啦，就係為咗下一套繼續拍啦。 唔係有嘅有嘅有，即係呢個情形咧就唔一定係唔係電影嘅， 哦、 大戲啊嘛。 係。 咁我即係我要做任何嘅劇，咁都要學㗎，係嘛？咁因為你嗱，我哋咁嘅分兩種，一個咧練功練唱咩都好咧，係練基本，就唔係針對邊套戲嘅，練咗個基本，但係嗰套戲要做。咁你咪又要用噶嘛？即係我下個禮拜要做嗰套戲，咁你唔識咁點咧？咁師傅都要教你㗎。 啱 咁所以咧，你學基本個層次咧，就每日嘅。另外嗰啲救急嘅，就係另外嘅咁咯。 有冇啲嗰陣時學咗嘅嘢咧，到你今時今日依然都仲係 keep 到喺你嘅生活裏面？ 其實有用嘅，全部有用嘅。全部即係你而家我哋喺。戲行所學嘅嘢，而家隨時喺台下可以用得嘅。即係喺你嘅生，即係血脈裏面啦，係有咗嘅。所以你出去你就可以用到嘅。 啱。 所以我話點解要練功咧？練功就係練到你嘅基本嘅反射。即係台，你覺得你自己企個位喺邊度？你應該喺邊度？你完全要知嘅。 咁咧，你頭先有講過話戰後咧，啲人好中意派糖啦，都係愛情劇啦。 愛情劇。 但你嗰陣時，譬如細個開始嘅時候，你點樣去接觸？即係你可能自己都未好萌生到愛情嘅概念，點樣入去愛情劇度做？ 咁佢最初我唔使做愛情劇㗎，我做細路仔啊嘛，啲大人談情唔關我事㗎嘛，係咪啊？ 個家姐趁住細路一齊去約會嗰啲， 係咯，咁做人個仔嘅啫嘛。咁其實咧，後來我先發覺呢件事啫。當時是不發覺的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套套都係咁，你就唔會覺得有事噶，你明唔明？後來就覺得點解我哋會搞實驗劇團咧？就係、是、話，咦？點解套套都兩個攬住談情嘅咧？第一，第二咧就乜嘢家國大事都係兩個人談情嘅，咁我哋覺得有冇搞錯啊？係咪啊？咁於是我哋就慢慢，喂，冇理由咁樣抄，原來舊好多劇本係有嘅，即係我哋嗰啲。中軍愛國故事啊，或者咩戰鬥故事啊，等等都有嘅。咁就嗰啲冇談情嘅喎。咁冇談情就唔興啦。即係嗰陣時係唔興。 啱。 咁我就喂，咁咪變咗即係局限咗劇本嘅方向咯，係咪啊？咁所以我哋就話，不如我哋搞翻啲唔係嘅啫。 但有冇聽過老師講，即係話佢哋嗰代或者再之前一代，有啲就係因為呢一種嘅所謂潮流嘅轉變，導致到某啲角色可能真係冇做到，或者演員開始冇做到。 事實有， 因為我哋喺某個程度社會轉變，係養唔起咁多人。 嗯， 我哋以前十個行當咧，其實係百幾人嘅，即係一班起碼百幾人。嚇，咁如果到後期生活環境唔好嘅時候，養唔起，養唔起咧就將行當變咗職位。 嗯。 但我哋而家所謂咩六柱制啊、六條台柱啊嗰啲咧，其實係個職位嚟啊嘛。係，即係第一個生，第二個生，第一個蛋，第二個蛋。咁啊，一個叫做丑，一個叫做冇生。咁就六條柱啦，所謂。即係同以前我哋個行當係無關。 哦。 以前我哋行當啊嘛，小生就係小生，小冇就係小冇，係嘛？乜嘢就乜嘢，佢有自己嘅戲，有自己要練嘅嘢。係。專門嘅，即係大花面、二花面啊，有醜，有咩男醜、女醜。咁但係後期咧，因為變咗職位，就冇咗嗰個行當嘅表現。 係，咁喺呢啲嘅角色裏邊，你有冇特別中意做啲咩，或者覺得自己呢個特別好咁樣？ 唔係嘅，中唔中意咧？因為我哋嗰時乜嘢都要學噶嘛。 啱 嚇，咁中唔中意係其次。但是發掘到有啲好特別嘅嘢咧，咁自己係開心嘅。 係，例如 自己開心嘅，譬如花面啦。 啊， 我咁嘅舊時我好細粒嘅啫嘛，又瘦，點會發夢估唔到自己做花面噶嘛？咁係又學下都好喎、啊，咁咁就嚇學下，咦，原來花面係咁嘅喎，咁啊，咁即係都有啲得著嘅，有啲得著，做多啲行當會有啲得著。 係係喺你做咁多個即係位置裏邊啦，做好多角色無論從演員到創作，有陣時咧做做下迷惘嘅時候，都會醒翻起你嘅老師教過你一啲嘢係真係哇不身受用嘅。有冇呢啲時刻嘅咧？ 其實都有嘅。喂，你話例舉出嚟，有時係例舉唔到咁。 係係係。 咁就其實我跟我師傅咧。學做人多過學做戲，即係嗱，一定咁樣唔好咁睇啲嘢，你明嘛？咁佢成日講啊，你千祈唔好覺得得你一個紅，你想得你一個紅咧就死噶啦。點解咧？呢行要好多人一齊紅，咁只係成行成市啊嘛。過你街睇下嚇，賣家私，成條街都賣家私，嚇賣海鮮，成條街都賣海鮮，咁至得噶嘛？即係咁佢自己興旺啊嘛。得你一間就得你一間就死噶啦咁，即係呢啲咁嘅觀念咧，係我哋成日會有，有咩嚇？ 有冇記得一次師傅真係鬧得你最大件事，真係最深刻？有冇呢啲咁樣嘅大事？ 就係大會堂開咗冇幾耐，咁咧就有一班咧就好多老前輩喺度嘅。我記得有陳錦棠先生啦、余麗珍女士啦、波叔啦。四叔即係梁志伯先生啦，我師傅啦，咁一扎人喺度。咁嗰第一晚咧，做樂舞目班師，即係岳飛班師。咁我咧就頭場做個皇帝，做皇帝。咁啊，一個咧就係張顯，即係岳飛嘅女婿；一個就岳雲，就係岳飛嘅仔。咁嗰場咧，我即係派佢哋去做乜去做乜咁樣嘅。咁啊，做皇帝，我話：唉，岳少卿就指住個張顯。 哦。 哇！嗰時冇呢啲咪嘅，你明啊？ 係 兩個人一齊擰住面就指住鬧， 係 鬧到狗血淋頭。咁嗰陣時咧，又即係我都算叻噶啦，可以做得埋場戲嘅， 冤到 都話咁。 但係就記一世啦呢件事。 哇！嗰啲驚法啊，真係 驚法， 成身汗啊！ 講輝哥咧，太多故仔講，但係有一個節目不能不提，《歡樂今宵》。下一節翻嚟咧，繼續講先得。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，繼續講下曲韻薪火傳，有輝哥喺度嘅。輝哥剛才咧就講到少少，即係關於入電視， 係 係嘛，去做呢一個歡樂今宵。 係 呢、這個姻緣又點樣嚟咧？ 姻緣咧就係嗰陣時歡樂今宵咧，就是、逢禮拜四個編導係馮吉龍。 哦， 咁啊，馮吉龍嘅爸爸就馮豐叔啦嚇。咁佢咧就當然識我啦，係嘛？咁我嗰時喺麗的做緊嘅。咁啊，麗的咧就啱啱轉朝換代，咁我冇約嘅，不嬲都冇約。咁佢問我：喂，你嗰邊有冇約過？我冇啊。咁過嚟幫我手，我話得。咁老前輩叫到啊嘛，咁啊過去。因為原來咧，佢哋想做有少少粵曲 嘅 item。 哦，係。 啊，又係其中一個環節，有少少圓谷，咪捉咗我過去幫手。咁幫幫下，你不如你都錄影咗啦，係咪？不如你當埋班啦，咁啊禮拜四咁，咁啊做下做下，咁就其他禮拜一、禮拜二又話喂，你幫埋我手啦，咁就走去做做咗。咁後屘咧，我係第二年至簽約嘅。 係。 入去當時係冇簽約嘅。 所以就從電影到戲曲到電視啦。咁入到去有冇係另一個新嘅世界，定係還是啊都係一個手到拿來嘅工作咧？ 其實我唔覺得有問題喎。 嗯。 我可能係適應力比較強少少咧。 嗯。 咁啊，梗係入境問禁啦。喂，呢度有咩規矩啊？梗問啦，係嘛？喂，唔好喺埋田邊行過啊！咁啊，即係呢啲一定要問㗎，係嘛？咁同時嗰陣時嘅 TVB 咧，佢係仲有啲。即係邊啲唔講得，邊啲唔講得。 哦，係 係。即係覺得係粗口啊， 明白？ 覺得係咩某啲隱喻啊，就唔講得嘅。 嗯。 咁咪睇熟嗰啲就得啦。 守則 啊，仲有邊啲廣告？ 係係 係。嗰啲牌子啊，唔講得 嘅。我哋都係㗎。 咪咯，啊一間當你廣告嘅大件事。 啱啱啱。 就咁咯。 係。 好易適應。 你嘅學習能力非常之高，即係喺好似喺唔同嘅界別，你都可以好手到拿來，好似冇乜問題去發展咁樣啦。咁啊，我知道你都有發展呢個男音啦。咁跟住，即係我之前咧有一次去咗油麻地戲院喺度睇男音啦，覺得好有趣喎。即係對於我嚟講咧，男音咧就好似係一個訴說生活嘅事啊，有啲悽怨啊，跟大家一齊抒發感受咁樣，係咪咁樣嘅咧？ 其實咧，男音係我哋廣東嘅說唱啊。 嗯。 當然個源頭都唔係我哋廣東嘅，因為廣東不嬲南蠻子，冇理點啦。總之嚟咗就係落地生根，而家就係我哋噶啦。係 啦。 咁男音咧係一個，我覺得係一件好應該保留嘅嘢。 嗯。 因為咧佢係民間，而且說唱方式，大家知咧有咩京韻大鼓啊，外省啊，有咩彈詞啊、評書啊，即係所謂評彈啦，夾埋啦。咁有啲咩二人轉啊，乜乜佢冚唪唥咧，都係說唱嚟嘅。即係講下唱下，講下唱下，其實好生活嘅。呢樣嘢咧，我覺得好值得保留。 嗯。 啊，唔係話個即係曲式啊，唔係嗰啲嘢，係呢個感覺值得保留。 咁喺咩時候先觸動到你覺得係？唔係喎，唔得喎，即係唔可以淨係做或者點，係要推廣，因為你就算喺歡樂今宵都試過擺男音入去， 係 即係做嘅，即係嗰種推廣嘅志向係喺咩時候出現？ 因為冇曬人啊， 嗯， 杜煥先生即係一位最有名嘅古詩咧，係、 嗯、 香港最後一位古詩，咁佢走咗之後咧，就我哋就發覺嚇，佢都走埋啊， 嗯， 咁你就覺得係危險，呢樣嘢可能冇，因為藝人傳啊嘛。你整隻唱片冇用噶，係咪啊？都冇人再唱咯，咁點得咧？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即係我自己就想話極力去推廣翻佢嚇。 咁、嗯、男音譬如佢啲詞啦，都佢個即係嗰個結構都幾有一個格式啦。咁係其實都要有一個創作嘅人，亦都要有一個唱嘅人啦。咁其實兩樣，你覺得而家邊一個缺啲啊？ 其實咧。兩樣都缺緊嗱，好坦白講，嗰時嘅藝人咧，全部識創作嘅。雖然佢講好多係普通嘅俗話，但係好聽嘅，嚇、好好聽嘅。嗱，佢開篇一定係創作噶嘛。佢開頭講啫，哇！今日禮拜幾啊？多謝大家嚟聽啊，都係唱嘅喎、 啊， 都係唱嘅喎、啊。咁即係佢話：，唉，聽過大家就一帆風順啊，咩嗰啲，即係拜年説話嚟嘅。咁佢都係創作嚟噶，嚇、咁即係話藝人創作咧就佔好大成分。就算你俾篇詩佢讀，佢都裏邊揾到啲嘢出嚟，令到活啊活啊， 加入自己嘅元素啊，加入自己的感情，先會到到肉啊，係咪？因為 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如果念一篇詩，你好古板噶嘛。尤其男音，佢翻嚟覆去嗰、那個調式啊，等等嘢都冇乜大變化嘅。咁你點樣去唱到啲觀眾唔瞓覺咧？係嘛？又冇特殊嘅即係唔好效果 係咪？當年其實男音都係相當之考人嘅，因為聽嘅裏面好多文人雅士，其實即係你又要大家係聽得明，同時間有反應，又會俾到人知其實你都有料到，嗰、那個就係最難拿捏。 其實咧，舊陣時男音咧都係分兩派嘅，一個咧就好通俗，周街唱；一個咧係偏詩嘅，例如《客途秋恨》，其實係偏詩嚟噶嘛。咁、你即係你將偏詩嚟唱，就唔可以好似 係隨街唱嗰啲咁嘅咯喎，咁多口吻又唔擺得落去嘅咯喎，係嘛？即係你唔好意思加啲芫茜葱落去噶嘛。咁你就加啲乜嘢咧？點樣至動聽咧？都係考功夫。 係。咁呢一個嗱，所以有兩個部分，一個咧係成全嘅部分，因為有啲嘢已經喺度㗎啦。有一部分咧就係創新嘅部分。嗱，我哋先處理成全嗰 part 先，因為其實推廣男音個難處喺邊度咧？ 難在乜嘢咧？難在就係好易學嘅，其實。 嗯，難在好易學啊。 係。你覺得翻來覆去都係四嗰四節嘢，翻來覆去都係咁，係嘛？你唱第五節就即係第一節嚟㗎啦，你明嘛？咁你有人就覺得咧係價值唔高。 哦、 但佢覺得好易嘅啫，呢啲用乜易啊咁？但你唱得佢好係好難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對男音嘅推廣咧，必須要講明呢個架構就係咁嘅。你要點樣至可以唱到佢好咧？咁你就自己要投入你自己嘅內涵啦，嚇學養啦，係嘛？同時你針對場面喎，仲要係嘛？今日邊啲人聽？你在街唱，同埋忽然之間有個好好嘅場合， 啊、 聽嘅人係其實好專注去聽你嘅。咁、你一定係有變化嘅，唔同。 易學難精嘅一個技藝。 啊，同時佢要即係、就是、要適應。 要兼顧多嘢。 你要適應啊！呢、這個係舊時佢哋真係好適應嘅。 係，嗱，成全有佢嘅難啦， 嚇， 創新難。嗱，你好多嘅集成係咪都好有規矩，好多傳統。但我哋睇翻你嘅創作生涯咧，你又真係試好多新嘢嘅。係 啊， 呢個係呢個咁樣嘅創新嘅創作慾啊，係幾時發現？係咪好早就發現嘅咧？ 唔係，其實我從來冇創過新。 嚇點會啊？ 冇，我冇創過新。我成日話咧，從來沒人發生過嘅嘢，只算創新。 哦， 你隔離搬啲嘢過嚟唔算。我自己對自己規條，咁、 哦、 我係叫咩新呢？我係叫做第一係拆新， 啊， 即係你將件古董拎出嚟，啲塵封住曬，拆乾淨佢俾你睇，嗱正嘢嚟㗎咁嚇。第二咧就叫做革新，其中有嘢唔好嘅嘢割咗佢。咁呢兩個新咧，我成日做嘅。創新咧其實唔係嘅。創新只係一個理念上嘅嘢嚟嘅啫。我想有啲嘢新嘅，我想有啲嘢新嘅。舊嘅嘢，你首先要知道好定唔好先。好好嘅嘢，咁你創咩啊？係嘛？即係我哋如果保留男音，咁你保留到唔係嗰種樣就唔得噶啦喎。係嘛？咁所以我哋咧保留之中做到好嘅， 係 做到好呢樣嘢最好係點咧？咁咪大家諗，你諗你嘅，我諗我嘅啦。你覺得咁樣好，我覺得咁樣好，唔緊要嘅，各自發揮。不過咧，我對創新兩個字咧。是完全容納的。我話冇新冇舊，係嘛？冇新就唔會有舊啊嘛。仲有一樣嘢，我係反對取代。 點樣意思？ 即係話我而家創咗呢舊嘢出嚟，你嗰舊就唔係㗎啦，咁就唔得啦。 並存。 咁就唔得啦嚇，因為你嗰個未試驗清楚，係咪啊？你啱啱創出嚟，你未試驗清楚㗎。你點知係咪真係有個水準值得保留先？係嘛？所以我就反對取代，成日都創新。就冇經典噶咯，系咪啊？邊個經典啫？要做個新嘅，又冇比較噶咯，你覺唔覺得啊？冇比較噶咯，即係而家小朋友畢業，我俾到新戲佢做，我點知你點排點做啫？冇比較噶嘛，但唔係，小朋友畢業全部做帝女花，有比較啦嘛。喂，呢個唔得喎，點解唔得啊？第二啲唔係咁做係咪啊？第二啲做得好過睇，好睇過佢嘛？你有比較嘛？就你暗爛新咁點比較？創新兩個字唔係咁容易講。 但我作為觀眾，即係睇你用你嘅方式配合形體劇場去做海明威嘅《老人與海》咧，對於我嚟講係創新嚟嘅。 係啊係。 但係呢一種咁嘅實驗又好啦， 其實復古嘅啫嘛。我做個節係復古 嘅 喎。 係嘅。 即係我做《老人與海》做漁夫嗰節。真係扮曬做大戲咁樣做嘅，嗰佢其實復古咪邊度創新到啫？ 咁但係呢一種喺我叫做經典之中嘅穿梭啦， 會 唔會有助於亦都鼓勵年輕人入行咧？其實年輕人入行係咪都係一個難題咧？對於你嚟講， 而家訓練係難題咯，即係嗱，捱唔捱得苦啦？訓練方式，因為而家咧就學院制度啦，唔係司徒制啦， 咁喺學院制度裏面係唔係可以將成套粵劇或者戲曲啦，佢哋嘅知識係咪喺嗰幾年裏面真係融會地令佢哋吸收曬？成日睇咧都係學做主角嘅， 係 係嘛？即係我所有練嘅技巧就學做主角嘅， 係係。 咁你唔係成個劇場認識喎，你冇認識到個劇場喎，忽然之間話嗱咁你又唔識噶咯，企到點啊點啊我點啊咁。咁呢個係問題啦。 好啦，去到節目最後咧，輝哥，我哋會同一啲觀眾或者年輕人去分享一啲説話嘅，不如同佢哋講下。 其實咧，又唔好覺得咁難係嘛？就我自己抱住幾個觀點啦，一個就係練功、練功再練功都係練功啊。第二個學戲、學戲再學戲。喂，練功唔係學戲咩？練功唔係學戲。練功是練你表演的方式，戲怎樣用那些功出去就是你學戲。第三最重要的讀書讀書再讀書。 多謝輝哥，練功、學戲、讀書，我想大家聽到了。下一次學人沙龍繼續講。